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吴彦泽演唱的《赵贺之歌》。 大哥明白

古拉伊拉拉伊拉啊拉拉古拉伊拉呀呀拉拉拉。